置业世界茶饮， 投资需谨慎。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Power Music is coming，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There were girls and boys, there were girls and girls, red heels on the table, in a champagne blur. It all gets kinda hazy when your heart's fucked up. We were emptying bottles, we were pushing our luck, and it turned into the longest night of our whole damn lives. At theStarting with girls on boys, girls on girls, red heels on tail, and it can't, it all gets kinda hazy when your heart's not there. I got hard to forget you, I got hard to hide. It all started with a broken heart. Someone in the crowd was all kind of empty, so I filled it with rum. It was stupidly crazy. I was comfortably numb. It turned into the longest night of our whole damn lives. Had the wildest times of hope. It all started with girls on boys.Started with a broken heart. 哎，我们说啊，其实呢，不远不近的惦记呢，是一种最美的情思，不弃不离的陪伴呢，是一种最美的相约。那我们都知道，在相遇相知的年华里，有一种相守的温暖，有一种相念的感动，有一种相知的幸福，有一种相惜的美好，属于你也属于我。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春辉。没错，时间呢，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呢，都是特别宝贵的，但问题是，你愿意把时间花在哪里呢？花在陪伴你想陪伴的人，让你的时间过得更有意义，因为你要知道，有人陪伴真的是一种幸福哦。 起时间谢谢他的手，或是时候紧紧牵他的手，在他到你的车包里。 最近还好吗？想念的心开不了口，互相着你有没有好好过，担心着你每天生活。 你好吗？最近如何？照顾身体，工作加油，我一个人也会勇敢好好过，不然你担心多一秒。 想念着每天每秒，我们故事每天每秒说好的事，那个人计算不是最浪漫的事。 你就是我的天使，给我力量能够坚持， 那些关心问候 翅膀一样的双手， 是我最幸福的所有。 心里也有你真的角落，坠入手我能够躲一躲， 该我像翅膀一样温柔的手，我要抱着你不要再错过。 你的爱是最亮的片天空， Cause baby girl I'm coming back home。这份爱就是激动，守护一辈子的感动，这段路踏着幸福的每一步，一起牵着手。 现在你会睡不好，总是锁在床的一角，我要回来给你依靠，哄你看你笑着睡着。 这边为你的微笑，我们甜蜜的大脑，好希望微风把思念代替我亲吻你嘴角。 说好的事，为你好奇看的风景，爱不成的事。 你就是我的天使，给我力量能够坚持。 灿烂午后， 我又在街上走， 你的影子不再寂寞。 OK， 来自大嘴巴的永远在身边。每个人的一生呢都会经历几个阶段，而每一个阶段呢不一定都会有人陪伴着你啊。当需要自己一个人面对的时候呢，我们都应该让自己有足够的勇气去接受。然而呢，当你处于人生的低谷或者是在经历一些挫折的时候呢，总会有那么几个人愿意陪着你慢慢的走出那段阴霾啊。这个时候呢，你就应该更加的感谢上苍的眷恋，没有完全让你一个人去承受那份痛苦，以至于让你不会过得那么的凄凉。所以这个道理你懂了吗？ OK， 这里是能量音乐，我是春晖。下面这样一首歌曲，我们依然要来幸福一下，来自吴建豪的小婚礼，来送给大家。 享受着光雨，淑女和绅士的光临，今天是我们的小婚礼。你穿上婚纱，缓缓走向我的里，看你微笑。 要娶你，那是多久前的事情，昨天只幻想的梦境，今天变我们的小婚礼。你穿上婚纱缓缓走向我这里，看你微笑，想与你看着夕阳慢慢变老，未来快要来了，我们已准备拥抱。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琼辉。热播剧《我的前半生》呢，已经播完很久了，但是他所给我们讲述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呢，却让我们回味悠长啊。有人说的对，感情的发生呢是不可以控制的啊，那但是呢处理的方式呢是可以控制的。每个人呢都会在某一个瞬间被感动、被打动，但是呢并不是每一份感情都能够顺着我们自己的心意去发展。所以呢我们要必须学会控制自己的感情。爱呢是一件看似凉薄又如是深情的存在，凉薄呢是因为我们在拥有的时候呢是见异思迁，看着一山还比另一山高，总在遗憾的时候终跌泪。那深情的是我们只是在相处了一丁点的时间，却还要费尽一生努力去遗忘，那这就是爱情让我们难以琢磨的地方了。所以呢每个人对于爱会有不同的见解，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控制好自己哦。 Let's take our time tonight Girl Above us all the stars are watching There's no place I'd rather be in this world Your eyes are where I'm lost in Underneath the chandelier We're dancing all alone There's no reason to hide What we're feeling inside right now So baby, let's just 没有谁会有不老的容颜，而更应该感谢的是有那么一个人愿意陪着你啊，从青丝到白发的不离不弃，相濡以沫。时间呢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它会让你明白很多道理，它会让你看清很多东西。时间呢在滴滴答答的流逝着我们的青春，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在这短暂的青春年华做我们想做的事情。当我们老了，回首这段青春年华是苦涩时还是笑着的，回首这段青春年华的甜蜜时是开心着的，这就足以了，你说呢？下面一首歌来自莫文蔚，当你老了，送给大家。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

这几年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作家周大新不断有新作问世，其最新长篇小说《天黑得很慢》首次触碰了老年题材，通过陪护员对一个家庭生活的近距离观察和参与，反映了中国当下社会的种种问题，养老、就医、亲子关系、黄昏恋等等。小说既写出了人到老年之后身体逐渐衰老，慢慢接近死亡的过程，也写了老年人精神上刻骨的孤独，更写出了人间自有真情在。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各位来关注路况。目前通惠河北路光辉桥到四惠桥以及京通快速四惠桥到远通桥出京方向行驶缓慢，另外通惠河北路进京方向三环到二环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是我为你唱的歌。 心，请你笑脸。天与空间，我俩的心，亲密相连，思念就是我为你唱的歌。 今夜的夜色好美，想你的人没有睡，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萧敬腾版本的想你的人没有睡。那今天的歌单呢好像听起来都是甜甜蜜蜜的爱情哈，没错，每一段爱情呢都会有他自己的故事，或离开或享受中间的酸甜苦辣点点滴滴，那只有自己亲身经历了才会懂，你说呢？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吧。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依然很好听，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全新推荐，掌声请。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韩红的新歌《一时间》，词曲由他一手包揽，讲述了一个人到中年的歌手因为打拼而拥有辉煌，但是在阅尽甘苦之后才真正发现时间的秘密，领悟到生活的真谛，原来爱和家人还有平凡的生活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东西。这是一时间的释然与和解，也正是韩红内心最为真实的写照。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韩红《一时间》。 一时间我忘了黑夜还是白天，我忘了亲人朋友还在身边，人生不只有今天才是未来。一时间我忙到黑天白天都不能分辨，我以为去拼就是给家人一个明天，却忽略了其实我就是他们的天。恍然之间我的时间都飞去那边，一时间我丢了自己也丢了从前，再见了那个有小孩，忘了把那些没有爱的伤害。我要什么已经不需要答案了，四十岁已经来，我想永远陪在你身边，就是给家人一个明天，却忽略了其实我就是他们的天。恍然之间我的时间都飞去那边，一时间我丢了自己也丢了从前，再见了那个有理想的 茅草屋出不意，把你写进歌里来，小心翼翼，用心的爱。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ay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啊。边听歌呢，边和我们来互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呢是战马 music， 战马的拼音加上英文的 music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下面呢，要为你介绍的这样一位歌手呢，叫做是岑宁儿。岑宁儿到底是谁呢？也许你会跟很多人一样，心里有无数个疑问啊。当你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呢，是感到那么的陌生啊，但是没有关系。那么在2015年的时候呢，岑宁儿呢开始发片了，他出道呢已经有10年之久了，他的声音呢更是得到了很多前辈的夸赞。如果呢你还不知道他是谁的话呢，那么我再告诉你，《夏至未至》里立夏和小司在飞机上听的那段《追光者》啊，就是来自于他的演唱。我们来听听看吧。 我说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眼眼里都觉得自由，有的爱像阳光晴， OK， 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岑宁儿带过我们的《追光者》，哎，是来自电视剧《夏至未至》的插曲。那现在你知道岑宁儿是谁了吧？好了，我们说呢，与其喜欢一个不安分的女人寻求刺激啊，真心不如与一个老实乖巧的女生一起来度过余生。一个哥们儿的妈妈跟他的媳妇儿说呢，你记住，老公呢就是你最好的朋友，老公就是你最亲密的闺蜜。这话呢其实不难理解啊，不停的变化心中的另一半的角色，可以为自己的爱情保鲜哦。因为呢，自己的爱人呢从来都不是为自己量身定做的，总会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小脾气和小习惯。那用不同的视角和角色去体会，没准你们的爱情会更加的幸福，你说信不信呢？赶快尝试一下吧。好吧，这就是今天的战马能量音乐了，我是春辉啊，也希望这一个小时带给你的是满满的正能量。那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那我们的节目呢就明天再会咯，拜拜。 Can we keep each other company? Maybe we can be each other's company. Oh, company. Let's end each other's lonely nights, be each other's paradise. Need a picture for my frame, someone to share my brain. Tell me what you wanna drink, I'll tell you what I got in mind. Oh, I don't know your name, but I feel like that's gonna change. You ain't gotta be my lover for you to call me baby. Never been under no pressure, ain't that serious? Can we keep each other company? I'm all about the elevation. We can keep it going up. Oh, don't miss out on us. Just wanna have a conversation. Forget about the obligations. Maybe we can stay in touch. Oh, that ain't doing too much. You ain't gotta be my lover for me to call you baby. Never been up on no pressure. Ain't that serious, no. Keep each other company. Oh, maybe we can be. Maybe we can be each other's company. Oh, company. Yeah, yeah. Ooh. Keep each other company. Oh, maybe we can be each other's company. Oh, company.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an 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